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。 Dennis Stoops 带给我们的

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。FM 97.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。

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全球百大，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。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。 Feel like heaven when I kiss a kiss to save you. I swept them all for saviors. I live my life a certain way. I don't need a kind of captain grabbing back and I don't pay. Broken heart and false sympathy. Where you got that you can trade?That's the way to make me stay.

my life. Oh,

耳边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听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，其实重复当中会听到重逢的味道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需要一遍一遍的重复，能够让我们的记忆力更强一些。但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治疗我们的失忆症呢？我觉得音乐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。而现在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That Wants 带给我们的内容 Night。当然了，我们稍后还会听到另外的一些内容，包括有来自于 JoJo 带给我们的 Linda， 还有来自于 Lane A 带给我们的 Little by Little， 还有稍后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还会来听到来自于 Way Out West 带给我们的 Little by Horizon。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，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我是 Mr. 长长小航。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，回复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咯。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。 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，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

听到这里，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一种音乐的密集的质感，那么这样的一种密集就很像是我们的发丝一样，能够非常非常的顺滑，而不是丝丝缠绕在一起。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Way Out West 带给我们的 Lullaby Horizon， 来自于 Ben Beckman Remix Edition，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。 而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跟您去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内容，我们用音乐打动你，打动我们自己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， 我是主持人 Mr. 常常小航，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，节奏驾到 Rhythm Mix。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。